障无法航行，船身遭到海浪拍打之后翻沉。他听从船内广播指示，着上救生衣跳到海入面之后货船沉没。他没有看到其他船员。据报船上的船员分别来自菲律宾、新西兰和澳洲。报道指货船在8月14号由新西兰出发，运载近6000只猪前往中国唐山，原本预计要17日航程。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117点，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54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3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人民币6.83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53美元，卖出1942.45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台风海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晚上十点，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1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继续增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下周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系少女，但系就第一次尝试少女式情歌。 谁知我唱住十歌，看是动态定是直播，醉过恨过，期待有他亲切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终止交往，他更快乐过。你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是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 前的作品都是比较跳脱一点的，今次这首少女式情歌就是希望给到自己情绪起伏较强的一面给乐迷看，不要说乐迷，就连他自己都说没有见过自己这一面的。作曲严晓蕾，填词陈耀森 ，KW 朱敏熙，编曲苏道哲、Nick Choi， 监制冯汉明。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陈海永《隔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世界上最长系列香港电影， 古惑仔 唔系 阴阳路， 唔啱个答案系黄飞鸿，即系啲人话俾你听，你哋中国功夫有几劲啊？吓，好劲噶，劲到连呢一个最长嘅电影咧都可以列入为呢一个世界纪录。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罗莉、Dixon、思梅、 林尚志、认真做。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就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就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啱啱已經去到零十分啦！呢度咧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敏感時刻，大家好，咁啊，我係莫莉啦。直播室入面除咗我之外咧，仲有 Kitty 添嘅。 Hi， 莫莉喺電話旁邊咧就有敏大人嘅，敏大人好。 Hello，Hi，Hi， 敏大人，喂，我想话咧，最近咧，大家都成日讲就系话，疫情关系，个个都上去网购啦。 嗯， 今日我都睇到一个咧调查咧，佢都有讲，咁就系一个咧好大嘅叫做生活嘅一个叫做咩咧，屈乜乜嗰个嘅集团。 哦， 系绿色嗰个 logo 嗰个集团， 系系。 咁佢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咁、那个调查就系呢个疫情之后咧个消费嘅新趋势。咁、的而且确咧就系大家都会做噶啦，就系网购呢一样嘢啦。咁佢都话咧，佢访问咗22,000个人，就嚟自20个唔同嘅城市嘅顾客。 嗯， 咁入面咧包括15至65岁嘅人啦，有90%嘅人咧都表示佢哋咧会继续咧将来都会继续网购嘅。 嗯， 不过咧又唔好以为趋势就全部都是网购，因为大家都可能会想就是说，喂，是啦，之后应该都是网购好成行的啦，因为现在大家开始习惯了，同埋都觉得它的方便的嘛。但原来它都有讲呢，更加重要的东西就是个调查入面呢，又全部的受访者都觉得他们将来都会去实体店那里买东西的。 嗯， 那他说尤其是这个2Z世代，就是说1995年至到2005年出世这一代呢，有1/3的人他们更加说呢，我将来会去得密一点的那个，去这个实体铺头。 报复性的 吗这个？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报复性啦。那但是这个调查他就说了，就是这个入面的代言人，就是他就说，哦，这个数据呢就反映其实呢顾客都是希望去实体店的。 嗯， 因为可能就是实体店咧会可以同个店员交流一下， 嗯， 有啲咩我可以问佢，又或者我可以睇到实物。因为我其实我咪成日都讲，我话就算到而家呢个时间，我都好少网上买嘢嘅，系， 嗯， 因为我觉得嗰啲物体我唔知道。首先佢就算话埋俾你听几重啊，几多 gram 都好，我都觉得死啦，即系点咧，即系几大盒咧， 嗯， 又或者系咪我想要嘅嘢，我硬系觉得要拎上手睇，我先觉得实在嘅。咁佢哋都话咧，原来咧可能就系，是，凸显到啲客人咧，其实已经开始渴望同人沟通同埋互动。你哋认唔认同 咧？闷得耐啦，系嘛？ 系啊，宁愿同啲 sales 倾偈咁话。 我自己咧，其实行得街买嘢咧，就几怕有 sales 行埋嚟 sell 嘢嘅。即系有时，譬如你讲嗰啲铺头咧，可能都会有一两个嗰啲某品牌嘅推销员喺嗰度噶嘛。即系我唔知佢系卖护肤品啦，或者卖一啲健康用品啦，都会嘅。咁我反而咧自己会惊嘅。不过我同意一点咧，就系唔系让样样嘢咧都系网上买方便嘅，某啲咧我而家就真系转咗喺网上买啦，譬如鸡蛋啊、牛奶啊呢一啲咧。 我反而鸡蛋你唔惊唔新鲜啊？网上买， 我唔会，啊，因为我而家已经知道我食开边一只鸡蛋，或者边一只鸡蛋系即系啱我整蛋糕咁样先算啦，咁样咁我就会叫佢送过嚟，因为真系好快。我曾经试过就系我去完街市买餸，咁买晒所有嘢之后咧，翻到屋企先唔系先发现我漏咗买鸡蛋啊。咁但系我又唔想我翻到屋企，即系你知道我一出一入又要消毒又剩噶啦嘛。 咁就唔想又特登再出去為咗一盒雞蛋。咁於是乎咧，我就上網買啦。咁我發現哇，又真係好方便喎，因為等我量好曬所有其他整蛋糕嘅份量之後，佢已經送到嚟啦。仲要咧 快脆啊！ 仲要咧，我買兩盒雞蛋，佢已經唔使送加運費咯，唔使額外俾運費咯。咁我就會覺得啊，咁呢啲我用開知道咩牌子或者係食開啲咩嘅，咁叫佢送嚟都係真係方便咗。但係頭先你講，譬如有啲你話化妝品啊或者護膚品，你想試上手嘅，咁就真係要去望下個樣會好啲咯。 係，問大人你會唔會都覺得我一定都會去翻實體店，有啲嘢真係取代唔到噶咁咧？ 我覺得如果喺香港，其實咧兩邊，尤其是如果你住啲旺嘅地方咧，就係、是、可以抗衡嘅。係，但係譬如如果你住新界村屋啊，或者你每一次即系都要出巡嘅，咁啊，可能真系网购会方便啲咯。 系，因为一出一入更加要嘥时间。 系啊， 咁同但系网购你就要问某啲嘢啦，即系譬如我哋嗰啲以前读经济学有啲叫 homogeneous good 啊嘛，即系一本书咁样。咁你或者系以前啊吓、你哋都唔搵买 CD 噶啦，而家吓一喺网上噶啦。 但我有 keep 噶，我储噶。 系，但系嗰啲即系嗰啲几稳阵嘅，唔会即系弯绳嘅弯绳嘅嘢吓，咁啊其实就真系可以网上嘅网上。咁但系其实衫嗰啲咧，有时睇图都睇唔到个质地。 系啊系啊系啊。 咁同埋我老人家嚟讲咧，我都仲要處理兩樣嘢啦，就係、是、我係咪屋企等嗰個網購嚟到啦。另外就係如果唔係，有時有啲網購嚇，即係如果我淘翻嚟嘅，我都仲要研究。嗰次咪打俾阿摩莉嘅，我做啲試提點啊。 我嚇一嚇，因為佢好緊張，我有嘢一定要揾你而家幫手啊！我以為 我已經去到啦嘛，我去到嗰度啦嘛， 好笑噶。 咁我見到全部都係櫃啦，又唔知點開到門喎。 哦，嗰啲智能櫃係 啊。咁跟住阿莫莉就整一条片俾我啦，跟住、我开咗嘅时候咧，佢直头话，当我回复唔该佢嘅时候，佢话：哎，我就 feel 到你嘅兴奋啊！问题 系因为问题系直情咧揸住电话，哎我揿紧，跟住听到叮一声咧，佢话：哎呀，我开到啦！嗰啲兴奋系我自己都好开心。咁我都明嘅，即系呢个网购嘅话，亦都有呢一个特别嘅惊喜。咁但系咧，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嘅之后，即系疫情过后，大家会想去实体店定系网购啦？咁之後又想問一下你哋啦，呢、這個調查裡面都有講過，就疫情之後嘅生活方式都會有啲轉變嘅。你哋覺得個轉變會係啲乜嘢呢？即係活動方面啊，講緊。我覺得你哋全部都係用緊，全部都係做緊，尤其是 Kitty 生活嘅轉變。我覺得開會唔使成日見咯， 係係 係。即係有啲時候啲，即係譬如有一啲老細好中意開會噶嘛。 係係係。 你開會其實都是陪他的，聽完一句就可以了，即那些開會可以減少啦。 活動上面呢 活動啊， 啊 多了煮飯咯、 啊。是這個是其中一 個，出街吃啊。 是這個是第二位來的，他有。 但是昨天就開始可以出街吃了。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但是 晚饭 ,I mean, 晚饭。 是是同埋之后亦都可能以多啲人添嘛，唔使就係两个人。 是。 之后。咁佢都有讲佢话疫情之后啦嘅生活方法嘅生活方式都有转变到嘅。咁佢就係呢全部其实 Kitty 都有做㗎。有 92% 嘅受访者就话佢哋之后呢会参加多啲户外活动。即係可能之前疫情之前呢有好多人都可能都唔会去参加户外活动，会觉得喂好辛苦喎、啊、点会行山啊，好辛苦、啊，我梗系唔会去郊野公园烧嘢食啦，咁噶嘛。 而家觉得呼吸自由嘅空气系好宝贵嘅， 系好紧要，觉得。咁呢个第一位，第二位就系真系煮嘢食，可能真系疫情关系，大家咧煮嘢食叻咗去学习， 系揾到个乐趣啦，已经。 咁佢哋话疫情后咧都会煮嘢食嘅。第三就系喺屋企做美容啦，做 facial 呢一啲。 哦，呢、這个 系啊，呢、這个第三嘅，所以 哦 系啦。咁但系咧头先都讲啦，网购方面咧，咁原来咧即系佢哋都好中意买。在这个的屈字头这个的中国那个的报告里面呢有数据显示买嘢顾客呢好特别的、哦 嗯、 他们是会喜欢11点钟至到凌晨的1点钟去深夜购物的、 哦。哦不是啊那时候是最寂寞的我觉得。因为譬如你下午这样你真的在忙其他东西嘛你会上班的嘛。那跟住到你真的安坐家中吃完个饭然后可能冲完个凉。 可以玩部手機嘅時候咧，多數就係玩正玩霸啦，連嗰啲 Facebook 啊、IG 全部碌曬，冇嘢好做嘅時候，又唔捨得瞓咧，即係十一點零、十二點嘅時候咧，就可以開嗰啲網購嘅網站嚟睇啦。呢、這個我覺得好 合理， 好合理喎、啊。係啊， 我成日以為下晝，尤其是日用品咧，即係譬如好似 Kitty 頭先都買雞蛋嘅時候都係下晝啦。所以我成日以為下晝，因為同埋我哋平時買嘢係下晝或者夜晚都知道九點後就閂門㗎啦嘛。咁所以我以為真係下晝先多人去網購一啲生活嘅用品咯。 嗯， 好啦，俾你哋估啦，佢有啲生活嘅用品入面边三样嘢最多人买？ 厕纸 唔系，有啲你可能估到，但系有一样嘢你肯定估唔到，因为我而家都好想同大家研究点解嗰一样嘢会系最多人买。 避孕套， 唔系， 系啦， 佢系 你喺呢个 个人卫生用品， 系啦，三样都系嘅， 哦，即系屈字头呢间， 系啦，入面买到嘅嘢嚟嘅。 哦， 系有一样最常见噶啦。我哋日日都用嘅，唔系日日都用嘅， 唔系纸巾咯， 唔系纸巾， 洗头水， 洗头水 重啊嘛， 第一样系啦， 呢个第一位啊， 佢冇讲边几多位嘅，但系三样最畅销，即 系 最多人 洗头水， 洗头水系第一个， 系 咁牙膏咯， 唔系喎，反而 漱口水 都唔系喎， 都系重嘅系咪啊？ 唔系噶， 一个唔系重噶， 一个系劲轻嘅， 面膜。 面膜系啦， 啊， 系啦，跟住 真系劲估到，真系网购之王。 不过今日唔 系，证明我都唔系好网购啊。 唔系，证明屋企所有嘢都系我买噶。 又或者证明即系今日唔系冷知识噶。好啦，第二样就系面膜啦，第三样大家一定估唔到， 就 系 你估唔到啊！冇，我哋想试下估，估一次啊，俾我哋。 你啲消毒嘢啊？ 唔系， 俾啲 tips 啊， 清洁用嘅口腔入面嘅，我讲埋呢个你都估唔到啊！ 牙线。 点解你估到噶？ 你睇 你 咪傻 啊 ，Kitty！ 吓点解问大都估到噶？ 同埋牙线咯， 但系你谂下，最多人买，你买咁大盒嚟做咩？你用好多牙线嘅咩？每日 佢唔一定要买好大盒噶， 但系佢 第一个都得噶， 系但系佢话最畅销， 系 咁我觉得 M 巾都应该多人买过佢啦，系咪啊？因为呢一盒牙线你系用好耐噶嘛， 吓 系咯， 同埋系， 同埋有牙签噶嘛，而家其实有好多呢啲嘢噶嘛， 唔得嘅，有啲牙 线 系唔同 function 嘅，系，但系都冇谂过系牙线，反而就系最畅销嘅其中一样咯。 嗯， 就算 Kitty 头先话避孕套，我都觉得应该会多过佢， 因为常用啊嘛，佢消耗性强， 系可能系呢一样嘢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即系佢就讲咗呢几样嘅生活物品啦。 嗯、 但系其实除咗网购咧，即系疫情。就是因为网购大家都越来越 hit 啦，但有一样嘢咧，其实唔系网购都 hit 嘅，尤其是近几年。咁啊，一首歌翻嚟之后再讲下，究竟边一样嘢系呢几年已经 hit 紧，仲系迅速兴起嘅咧？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我。 都我有我猜到你 听紧嘅系洪家豪嘅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曲线型恋情》。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咁咧，我想问一下啦 ，Kitty 同埋敏大人，你哋接唔接受到自己一个人生活啊？ 接受到。 系边只先？你系 Cast Away 好似汤告老师，系咪汤告老师？ 向往 嗰只 系， 定系点讲咧？定系而家单身狗嗰啲先？ 两样都得嘅，即系但系就向往自己一个人独处嘅意思，但系长即系多时间嘅，即系唔系话我就系要一个礼拜三个钟头自己向往自己一个人啦，唔系 吓 系啦，系大多数自己一个人独处嘅感觉， 嗯， 或者自己一个人生活嘅感觉， 自己 我要一半一半得唔得？ 系咯， 可以， 嗯。自己一个人的意思是没有伴侣啊，定或是连朋友都少找先？ 自己的生活上面的感受来的。 哦，一个人啊，一个人都 OK 的，其实都。 多的时间的都是。 同我都是一半一半咯。 因为我觉得一半其实算多的。 现在我看戏已经学了一半，不是一个的了。 尤其是 现在。即是费事就啊，很烦的嘛，他 们。 又要就 taste 啦，又要就事。 点解我头先话唔系就咁单身狗咁简单呢？咁佢就话原来咧，头先我都话除咗网购系疫情里面就越嚟越迅速咁样飙升啦。另一个咧就系咧最近呢几年已经迅速地兴起嘅，佢哋甚至乎系一个商机，话一个庞大嘅商机。呢、這个就叫做一人经济、因为其实原来咧一人经济唔代表咗喂就系、是、单身狗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一人经济。咁原来仲有好多嘅。嘢嘅，咁一陣間可以慢慢再講落去。咁佢就話原來咧，因為而家咧人口嘅結構變化，咁亦都咧越嚟越多人向往咧即係獨處嘅時光呢個嘅文化越嚟越興起啦。咁、所以咧一個人生活嘅模式咧就越嚟越盛行，所以就衍生咗一個叫一人經濟嘅商機。咁、而呢個商機咧就原來唔止話係咪呢個內地啊？或者亞洲，原來全 唔係日本興起㗎， 係啦，原來日本都唔止㗎， 便當嘅 size 啊，係 啦， 或者電飯煲啲 size 啊， 一人火鍋啊，一人燒肉啊，係 啦，呢啲就係越嚟越多， 係啊，係啊， 原來呢啲唔止係日本咁簡單嘅，甚至乎唔係話就係內地，係全球原來而家都興起呢一樣嘢啊，所以就話喂一個人嘅經濟咧，即係呢一樣嘢咧就係喂好龐大商機嚟嘅，個個而家就爭緊去分呢一杯羹。咁話，咁佢就話呢一個咧，其實咧，崇尚呢個單身啊，呢啲咧就係唔止嘅，頭先都講啦，唔係日本咁樣嘅，南韓都會啦，台灣都會啦，甚至乎我哋香港都會嘅。快速講少少個統計先啦，就咁喺南韓咧，2016年嘅時候已經有超過500万户啊，係一個人住嘅住户，即係一間屋入面係有一個人住嘅話咧，係有500万户嘅，反映咧南韓嘅人咧就越嚟越咧多人對愛情或者婚姻，甚至乎家庭嘅态度已经开始唔同咗啦。 日本早话噶啦呢啲， 系啊，所以就话佢一六年嘅时候已经有呢个统计。 你未入嚟敏感时刻，我都成日同阿 Kitty 讲咁，结婚而家呢啲嘢好 outdated 噶啦。 系啊，敏大人直情同我哋讲，叫我哋唔好生仔添。 系啊， 你死咗条心啦 ！Kitty 到而家都未咁解。 系，所以我而家都未结婚同未生仔，即系咁解啦。 除咗南韩有呢个统计之外，日本咧，原来头先你都讲，喂日本就一定系呢个一人经济嘅大国啦咁。佢直情原来有一个咧个 term 噶，个 term 系日文嚟嘅，我唔识读啦。但系中文译翻咧就系话唔会再在意其他人嘅谂法嘅一个生活模式。即系话佢哋系啊，佢哋话即系因为佢哋咪不嬲好在意身边啲人点睇噶嘛，所以成日扮翻工要开 OT 啊，扮好多嘢做好忙咁样噶嘛。但系原来佢哋而家已经流行呢一样嘢噶啦，就即系话佢哋选择一个人生活，例如一个人食饭啦，一个人唱 K 啦，甚至乎喺2017年嘅时候有个统计，佢哋话有15.3%嘅国民咧。 即係日本人咧，每個禮拜有四日係自己一個人食飯添嘅。咁啊，佢哋話咧，因為個感覺上面咁樣食飯咧，可以有彈性啲。之後落嚟，香港同埋中國都有一個數據嘅。咁不如而家聽一聽十點半嘅新聞啦。十點半新聞翻嚟咧，我哋繼續敏感時刻。今日嘅題目咧就係講啊，一人經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七宗属本地感染，其中四宗源头不明，包括63岁独居在石硖尾村的女子，她离世后才证实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负责检走遗体的食环署人员到死者家中时有着保护衣，但到场协助的几名警员有可能被视为密切接触者。另外三宗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66岁男子，他和太太在油麻地新田地街卖中药，住在秀茂坪南村，平日有到街市买餸。另一宗是74岁退休女子，和家人同住爱民村信民楼，平日只会复诊时才外出。还有一名62岁女子住在黄大仙竹园南村，平日有到附近街市和酒楼。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認為，特區政府應該盡快公布採購新型肺炎疫苗的詳情和接種次序等資料。梁卓偉又說，本港既參與世衛的全球採購計劃，亦同時仿效部分西方國家和個別藥廠磋商雙邊協議，但指全球疫苗競爭激烈，認為特區政府要加把勁，亦要警惕。梁卓偉說，藥廠最終出產疫苗前亦要面對地緣政治因素、臨床測試會否有差池等因素，而不少西方國家已經向公眾交代和藥廠協議詳情、供應疫苗時間表以及接種次序等，認為特區政府要盡快決定和向公眾交代。警方落案起訴一名14歲少年一項暴動罪和一項有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罪。去年10月4日，元朗有示威者聚集，一名便衣警員在元朗開了一發實彈槍，射中那名少年大腿。案件下星期二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去年10月4日晚上9時多，元朗大馬路有示威者聚集，反對禁止蒙面規例示威，一名便衣警員由私家車步出和示威者爭執，之後被人圍毆。混亂中那名便衣警員開了一發實彈槍，一名14歲少年左邊大髀中槍，送去屯門醫院接受手術治療。其後有人向那名便衣警員投擲汽油彈，他頭破血流，衣服被燒著，走避時手槍和子彈彈夾跌在地上，有人上前懷疑企圖搶槍，警員奪回手槍，但遺下子彈彈夾，他致電要求增援時再度被掟汽油彈，腳部一度著火。英國首相約翰遜的發言人說，俄羅斯政府必須認真說明發生在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身上的事情，又說英國有義務和德國等盟友以及國際夥伴合作回應使用受禁制化學武器的行為。外相藍濤文稍後將和德國外長馬斯討論事件。德國政府說，有證據證明納瓦爾尼被神經毒劑諾維喬克毒害。總理默克爾形容納瓦爾尼被人企圖謀殺，要求俄羅斯解釋將與北約商討如何應對。莫斯科反駁德國的講法並非基於證據。股市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8,882點，跌21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527點，跌53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6.38，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 人民幣 6.841， 英磅對美元 1.327， 歐元對美元 1.184， 澳元對美元 0.72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72。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6.15美元，卖出1937.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听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下周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我是 Chris， 人生就好像电影咁，每个人都想遇到命运中的他，一起将故事演得更精彩。而我就遇上他，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好彩当日我踏出这一步，愿意去理解。今日我们同很多情侣一样，都想一起走得更远。其实感染者同普通人一样，生活都可以好精彩。正确了解艾滋病，互助热线25130513，了解爱，没歧视。 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系少女，但系就第一次尝试少女式情歌。 谁知我唱住十歌，限时动态定是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心切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终止交往，他更快乐过。你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 之前的作品都是比较跳脱一点的，今次这首少女式情歌就是希望给到自己情绪起伏较强的一面给乐迷看。不要说乐迷，就连他自己都说没有见过自己这一面的。作曲严晓蕾，填词陈耀森 ，KW 朱敏熙，编曲苏道哲、力吹，监制冯汉明。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陈海永《隔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Moll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Molly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时间新闻之后回到咧呢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咁今日咧就要同敏大人同 Kitty 就讲关于一人经济嘅嘢。咁头先都讲啦，近几年咧就越嚟越迅速地兴起呢一样嘢噶啦。咁啊，亦都讲咗就系例如韩国嘅一个统计啦，日本嘅统计啦，甚至乎咧其实喺2016年嘅时候咧，我哋香港啊嘅一个嘅人口普查入面咧都发现咧独居嘅人嘅比例咧系有上升嘅迹象嘅，女性咧就有24.3万，男性咧就系有21.6万嘅，而喺中国啦，国内2017年嘅单身人士啊，系有2.2亿啊， 哇， 係咪好勁呢？所以佢哋內地嗰個嘅數據或者個經濟咧，一人經濟咧，佢哋都係好鬼大嘅一個嘅餅仔嚟嘅。咁、好啦，咁啊佢哋就話啦，咁呢個嘅一人經濟咧，原來咧就係有四大消費嘅方向嘅。咁啊，包括係咩咧？就係話第一買方便。买几买月几，即系月就系令自己愉悦个月，是即系令自己开心啦。 开心 买寄托同埋买未来呢四个方向嘅。咁、 嗯、 我哋逐一再讲啦。咁第一个嘅特色咧就系、是、愿意花钱去氹自己， 嗯、 买一啲更加高品质啊，或者一个幸福感俾自己。咁、 嗯、 以前我哋买嘢嘅时候咧，一定就系、是、喂平。最緊要平，最緊要就譬如好似買衫咁，唔理啲衫幾個質地幾差，我寧願買翻嚟著多幾著一兩次就掉，會係咁諗噶嘛。咁原來而家就已經調翻轉啦，佢哋寧願俾貴啲錢，都要買啲高質素嘅少少嘅去氹自己。尤其是台灣咧，原來咧。有啲人咧個諗法已經都轉變咗，佢哋就係諗住就係希望對自己好一啲。咁、所以頭先點解你哋話係咪就係單身狗先至係呢個一人經濟啊？唔係嘅，因為點解咧？佢哋有個好得意嘅諗法嘅喎，佢哋覺得咧就算即係佢哋嘅單身嘅意思唔係我係單身，唔係我冇伴侶或者唔係我冇情人。佢話佢覺得唔應該要好有傳統嘅路徑，即係話我就算有男朋友，我就算有老公都好。我唔係要同佢哋一齊共度人生咯、 嗯， 人生嘅意思唔係話共度生活，生活喺一齊、 嗯。 但係佢話我意思有我自己嘅諗法，或者我有我自己嘅自由，或者我自己嘅興趣。 佢、話正確 係咪啊？問大人都覺得正確，所以佢話反映市場上面，即係台灣市場上面咧，就更加越嚟越多人咧願意花錢喺自己身上面，係應該氹自己多一啲，去令自己開心。 好似女人当自强咁样， 系啊， 即系你好似头先讲紧啲嘢，我觉得你完全系讲紧女人咯， 系咪啊？但系原来而家系男人都咁谂喎， 男人因为男人不嬲都系咁噶嘛， 系啊， 因为我嘅啫嘛， 系，所以佢就话，即系原来佢哋嘅谂法已经都唔同咗噶咯，即系以前可能大家都觉得，买嘢俾女朋友，买嘢俾男朋友氹佢啦，咁而家反而佢哋觉得要使多啲钱去氹自己， 系 个精神上面一定咧系要希望用。從消費裏面帶到安定或者充實俾自己，例如係點咧？佢話男性咧係會透過貨金一啲 game 上面咧，跟住令自己會覺得哦，提升我戰鬥力啊，好勁啊，好開心，佢就會使好多錢落去喺嗰度買到一啲快樂俾自己。女性方面啊，就係、是、你哋覺得係咩啊？頭先我講男性啦，係啦， 整容 點樣？又冇咁誇張。 是咩嘅？系 tangible， 系 生活上面我哋都会有做嘅嘢嚟嘅， 系一啲服务嚟噶。 我哋嘅享受咯，生活上面 嘅 享受咯，系啊。 做 spa 嗰啲咯，系嘛？ 系啦，做 spa、学瑜伽、浸温泉。台湾、日本多人浸温泉啦。咁啊，去旅行。又或者食甜品、一啲治愈性高啲嘅嘢，就 係、是、 女性覺得好容易，又或者好想抌錢使，即係佢唔介意嘅， 捨得使嘅地方咯，就係、 是。你見一個 lady 字頭嗰個甜品鋪，閒閒地一嚿蛋糕都成差唔多成100蚊，你知咩事啦？ 70蚊， 幾鬼貴啊！咁啊，另外啦，點樣可以氹自己呢？就係而家頭先阿 Kitty 都有講，就係、是譬如有啲拉麵鋪頭啦，已經全部都係獨立鋪，即獨立位嚟嘅，希望單身的人士不要就係盡量就好似茶餐廳咁俾人搭台，而令到佢尷尬，即係好似好安穩，話好自在地去食嗰餐飯。燒肉啊、火鍋啊，而家已經越嚟越多一人一鍋啦，香港都有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喺日本咧，原來有啲嘅酒吧係表到明咧，就係話我只係招待一個人嚟嘅客人嘅啫。係啦，即係你多一個朋友嚟，我都唔會招待你噶啦，你唔好嚟我鋪頭啦咁咯。 哦， 係啦，咁啊唱 K 大家成日都講， 咁所以成間鋪頭都勁靜咯，咪 單頭一個人 係咯，全部都係一個人唔會傾偈咁就。 佢又會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亦都標榜你可以喺入面識朋友、哦。 嗯， 咁呢一樣嘢亦都係一個享受嚟嘅，有啲人好享受同人傾偈噶嘛。因為佢係享受自己一個人生活，唔代表係即係一個人嘅生活，唔代表係話我就要同所有人斷絕關係噶嘛。咁、另外就係、是、譬如唱 K 啦，咁啊亦都好多嗰啲好似電話亭嘅錄音房啦。咁但係點解唱 K 咧？佢哋會覺得要自己一個人唱呢樣嘢，我哋大家都唔明噶嘛。 我明白 喎。啊，點解咧？ 唔係，咁你唔使同人爭咯，同埋你要排隊唱、哦。第一咧， 你要等人哋啦，啲時間又過咗啦，係咪啊？ 係。同埋有啲人好乞人憎，一點點三版字。 係。係咯，第二就係、是即如果你頭先講啊，佢而家個目標係唔理人哋，唔理人講，學生會主席啊嘛，個個都係唔理人講噶嘛。 嗯。 咁咁仲有一樣嘢就唔使忍受人哋走音嘅 啫。 係。同埋其實唱 K， 其實唱 K， 你以為真係一個自己嘅活動咩？即係以前唱機啊、 嗯， 你唱緊 K 嗰陣，後邊啲人又飲醉酒啊，咁樣係嘛？ 係嚇，搞到明明首歌係自己嘅歌又唱唔到啦。 係啊，係啦，同埋擺到明係失戀就攞出嚟唱啊嗰啲咁樣。 係， 咁你自己咪唔使理人咯。 系啦， 讲晒未啊？ 系敏达人就讲中咗啦，其中一啲嘅 point 嘅，因为咧佢哋都有访问到一啲日本嘅男性啊，佢、哋就接受呢个传媒访问嘅时候都有讲，佢就话因为有啲人咧反而觉得成班朋友一齐嘅时候，佢可能会有压力啊，佢宁愿逃避呢啲朋辈嘅压力而选择一个人嘅活动，包括系咩咧？佢虽然有阵时都会同朋友一齐唱 K， 但系佢反而觉得自己一个人唱 K 更加放松，同埋更加可以抒发佢嘅压力啊， 因为有啲人真系纯粹中意唱歌嘅啫嘛，佢唔系中意出嚟诶听你唱或者唱俾你听噶嘛， 或者要等咯、啊。学问大话斋 系咧，又要等 啊嘛。 咁 我见到唔知边个机场嗰度有个单人卡拉 OK 房啊， 而家好多地方都系噶，香港都有噶。 系 嘛？系啊，咁除咗唱 K 之外啦，睇戏都系，即系已经有啲人已经有啲嘅创意嘅，即系嘅发明出咗嚟噶啦。喺台湾啊，原来咧喺2016年嘅时候已经有一间新嘅影院，即系一个普通嘅影院，但系佢创咗一个新嘅品牌。个品牌入面咧就主打咧就系得36个位嘅啫，每一个影院入面。咁原因点解咧？佢就话咧，佢哋个座位个舒适度，即系等于我哋嗰啲咧百几蚊、二百几蚊好大张 sofa 椅嗰啲 friend 啊。 系 啦，但系佢就近少少嘅，咁就只系标榜个位置会大啲，同埋舒适度会好啲，比一般嘅影院。咁因为点解咧？就是、有啲人去睇戏嘅时候，可能唔系好中意，喂，隔篱有对情侣喺度，好烦啊！我唔想同佢哋咁近啊，佢哋好乞人憎啊。又或者，喂，个人好嘈啊，或者我唔想黏住对面，即系隔篱嗰个人啊咁。所以佢就特登就整咗一个宽松少少嘅影院去俾呢一啲吸引一啲一个人去睇戏嘅客人嘅。咁啊，去旅行方面啊，头先都有讲啦，好多人都会想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唔止单身嘅人㗎喎。咁因为日本呢亦都有个嘅专家呢，佢有一个调查，咁佢话原来有三分一嘅人结咗婚嘅人啊，佢哋都想自己一个人去旅行。係啦、而我哋有个同事其实有做呢样嘢嘅，最近几年嗰、个叫方子豪。 哦， 系啊， 卡文都系咁噶啦， 卡文未结婚， 卡文未结婚，Kitty 讲先噶，Kitty 讲先噶， 咁呢个事实嚟噶嘛，咁通我话佢结咗婚咩？ 我结咗婚都自己去啊， 系啊，而佢老婆都俾佢， 系 啊，佢老婆都俾佢去啊，因为可能佢哋都知道就系、是、哦俾佢出去，因为佢未试过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嘅，原来方子豪，咁、佢就想、有一日佢就话我想试下自己去旅行，跟住好似系近近地自己去台湾定点，我唔记得咗啦，我记得佢都系近几年先去嘅。 佢去咗几多次啊？一个人 一个一次咯。 哦， 系啊， 我会提议佢老婆唔好再俾佢第二次。 跟住之后就冇啦，第二次就同其他人去啦，系、啦，同其他同事去啦。咁，但系佢老婆又反而好，即系思想好开放，都觉得系啊，你去放松下啦，系、啊，你同啲朋友去玩啦，难得你有朋友，即系佢会系咁噶。咁啊，佢就话有啲可能未必话可以去到旅行嘅话咧，有啲叫做情人旅馆。咁原來呢個情人旅館唔單止就係俾情人去嘅，佢話有一啲係標榜俾單身人士，因為就自在俾佢哋去感受啲情人旅館入面嘅體驗有幾豪華同埋有幾浪漫。 嚇、一個人體唔體驗到兩個人嘅浪漫㗎？ 所以佢話入面亦都帶住呢個孤獨嘅氣氛。 乜嘢啊？ 即係因為你自己揾去， 好 孤獨 似啊！ 係咯。咁里面啲设施系咪全部都系俾两个人用噶？ 荒谬嘅世界哦、啊， 系啦。 嗱，呢个婚礼咧系俾你一个人享受嘅， 俾你体验嘅。 好啦，讲完头先啦，第一个 point 啊，就系话氹自己开心啦。第二就系而家单身嘅人士啊，佢哋都会选择咧就系极度便利啊。嘅一啲嘅方法，例如係咩咧？好多而家其實無論香港、台灣、日本都係嘅一啲嘅便利店，除咗買嘢食之外咧，或者生活用品之外啦， 有得俾你影印啦，有俾交電話費、水費啦、攞錢啦，乜都有嘅。係啦，跟住甚至乎係交電話費啊，嗰啲水費、電費全部都有。佢就話，甚至乎網購嘅時候可以去攞貨或者你退貨添。日本同台灣更加大嘅啲服務。 我都有試過喎， 退貨都得啊，香港而家。 呢個一個樓下便利店咧，已經做曬所即係應該到咗七成老婆可以做嘅嘢咯。 係啊， 所以嗱煮嘢食啦，係嘛，跟住又幫你交費啊。咁其實都已經 又攞貨又收貨又退貨啊嗰啲， 係攞即係又唔使話個老婆喺度等啊咁 樣。係啊，所以佢就係話根本上而家就係因為好多嘅機構已經知道點樣去分呢一杯羹，所以就有咁多唔同嘅便利嘅嘢去方便一個人生活嘅人。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原來咧佢哋台灣亦都有人係點咧？就係咧有啲嘅豬肉乾、牛肉乾啊。佢哋甚至乎而家推出嗰啲一人一包装，系啦，即 系 以前一买一大沓噶嘛， 系啊系啊，一个人即系 系 啦，佢又要黐粒粒咁样，你开咗佢咧，等喺度又唔知点咁样， 系啊，所以佢哋直情夸张到系点咧？除咗一人包装之外咧，佢哋甚至乎咧就系咧等你啊，有个方法就系搣完之后咧，你完全唔使只手黐粒粒噶，你食完之后就成个抌咗就得噶啦， 咁几好， 系啦，甚至乎咧买嘢啊方面啊，譬如当一个食面咁計啦，咁咧而家我哋咪成日都買就話買兩包即係大 pack 嘅就送一包或者唔知點樣就特價咁樣噶嘛，務求就希望大家買多啲嘢噶嘛。佢哋有個統計咧，就係話原來佢試過擺一個嘅撈面啊，擺個產品擺喺度啦，一個走廊嗰度，咁啊一個就係一大包裝咁樣，即係三包裝擺埋一齊，一個就係獨立包裝嘅。佢發現原來而家獨立包裝係賣得好過三包裝，即係話即係啲人會決定我寧願自己買一包包，都唔想買咁多。例如尤其是係咩咧？有啲即食嘅。越細包嘅，又或者係一包裡面有幾隻唔同味道嘅，呢啲係更加吸引到顧客，因為佢話啲人可以試曬唔同嘅味道，先再揀自己中意食嗰個味道，所以呢啲特別就多人去買。 都係嘅，尤其是譬如你一個人住咧，你見到大包裝嗰啲係令到你連嗰一樣嘢你都唔想買咯，即係你會覺得我都係即係想食一次啫，咁你每樣嘢都五包裝，每樣嘢都三包裝，我邊有咁多位擺啫？ 係啊， 跟住我見到我就唔買㗎啦。 係啊， 如果咧越嚟越多呢啲一人經濟咧就越嚟越少人結婚噶啦， 係啊，因為實在太好啦，生活得 因為太自由自在，即係我覺得其實爭一樣嘢噶咋，佢係爭即係其實你衣食住行都可以搞掂啦，就算你搭車，你而家好多時候我哋都可以叫嗰啲即係司機啊咁樣啊嘛，好多城市都可以噶啦。而家我覺得即係我做咗咁耐人咧，係爭一樣嘢嘅啫，就係病嘅時候你有冇朋友去幫你啦。或者如果已經有人即係一人經濟嘅，佢已經整埋個套餐嘅。即係感冒我收你幾多錢嚟照顧你。少少，就係你又唔好成日喺度喎，即係好似平安鐘咁咧，好似咧或者真的很混啊！你派個人嚟陪我看醫生，咁其實已經搞掂噶啦， 所以 唔使係啊， 係所以敏彈講嗰啲嘢咧，日本人已經快過敏彈諗到 啦， 有啲類近嘅嘢啦，即係例如。類近嘅嘢啦，例如係點樣呢？就係話，譬如我哋香港咪成日興起嗰啲咩出租男友女友嘅，日本呢就興起一個叫做咧出租大叔嘅服務，佢就會陪你食飯啊，陪你傾偈，甚至乎探病啊。即係如果你一個人喺醫院， 一定 係 大叔 㗎。佢就出租大叔咯，冇啊，出租靚仔。你可以要求个大叔系靓仔都得嘅， 可唔可以俾个靓仔啊？好似金秀贤咁样， 可以尝试 request 嘅下面系跟住佢就话，原来已经有呢一个噶啦，甚至乎有一啲咧，佢哋系直情出咗一个叫食饭时间嘅 DVD 啊。个 DVD 就系乜嘢咧？你食饭嘅时候，你揿着佢咧，就会有个虚拟少女陪你食饭咯。 哇，好正啊！你唔使理人感受啦嘛，因为嗰个人唔系人嚟噶嘛，但又系一个人嚟。 系啦，咁啊，除 咗咧，有好多时候我哋啲人，我啲朋友嗰啲，佢哋讲啲唔系人讲嘅说话，系几好啊。 系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即系亦都会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注重咗呢个自我嘅投资，越嚟越多人。例如系乜嘢咧？就 系 话原来咧有调查亦都发现咧，单身族啦，又或者向往自己一个人嘅人咧，佢哋对于运动或者自我提升方面，亦都多咗好多嘅兴趣，包括系乜嘢咧？就系、是培训呢个嘅唔同嘅品味啊，譬如品酒啊、冲 冲咖啡啊、制造甜品啊、手工艺等等嘅。喺日本咧，直情咧就话咧磁袋啊，有一个嘅铺头直情系俾人哋咧即刻即系整啲叫荞麦面啊，整完之后翻去自己煮添噶。跟住另外就有啲一人嘅活动，咁啊一人门到即系成日都见到啲人就话打棒球啊嗰啲噶啦。佢而家过分到连一人网球都有啊。 哦，咁对住咩打啊？ 系啦，一人网球 你咯，其实 系咯。 跟住就话咧，练习四分钟咧，嗰个机器就会发出60-70球嘅。咁、平均咧，嗰四分钟里面就只系$21嘅啫。咁、所以都多人去做呢样嘢。 而家啲人做 gym 咧，其实佢哋都系一人嘅旅程嚟噶嘛。 系 即系你以前打网球就系、是。相打嘢嘛，你话你要做个跑步机咁，其实有冇人喺你隔篱冇分别嘅。 系活动方面都系啦，瑜伽嗰啲全部都系啦。佢、甚至乎有一个好得意嘅，日本有一个嘅寺庙啊，会有一人抄心经嘅服务。就系、 冇 系啊，就系、是、你抄咗嗰两个钟头嘅时间去抄咗心经之后咧，寺庙入面有真人会帮你读翻出嚟。 吓 系啦，每次嘅收费就系1000 yen。即系$73 吓，即系我要坐喺度听佢读啊。 系啦，你可以唔，你可能唔听都得嘅，只不过自在你有个位坐喺度，你静心、 可以抄， 你就自己喺度抄心经咁、样。咁啊，佢亦都有讲，佢就话其实咧，虽然即系大家就话哦，一个人好 enjoy 咁样啦，但系其实都有啲人可能寂寞要揾人陪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原来佢哋都话咧，有一啲嘅譬如角落生物呢一个嘅公仔啊， 系， 佢点解咁 hit 咧？ 系咯，我都想知道、呢个公仔好 hit， 但系咧个样又唔系真系特别得意，即系好简单嘅啫。 系啦。原来 做咩咧？浅色嘅公仔咁样， 系啦，粉色嘅咁样， 系啦， 尤其是小朋友好中意噶嘛。佢就话原来佢除咗个造型可爱之外咧，因为原来佢哋嗰啲生物咧系唔同嘅缺乏自信嘅生物嚟噶、而佢哋亦都因为缺乏自信而匿咗喺每个唔同角落嘅边缘啊。 即系其实个 story 系吸引嘅。 系啦，佢话令到人哋咧即系觉得我个脆弱嘅内心同我好似啊咁样。 咁我就中意绿色嗰只啦。 系啦、就觉得有治愈啊，又觉得可爱。不、甚至乎今年好兴嗰个嘅森林嗰个森友嗰个会啦。咁佢都话同样地都系因为主打心灵嘅治疗。因为佢话呢个游戏根本上就系大家咧就利用个 game 啦，上到网上面同其他人互动，咁啊希望网上面都可以有一个社交嘅共鸣感咁话，咁啊甚至乎越嚟越多人都去养动物啦，因为就系希望动物咧就可以系一个感情上面寄托咁话，所以佢话其实越嚟越多呢个嘅一人经济咧呢个商圈。是非常之庞大嘅，咁啊，即系无论你系咪单身狗又好，或者有情侣都好啦，咁我都觉得每个人咧都应该要学习下、尝试下，或者好好享受自己一个人嘅境界嘅。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8-10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陷，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放弃的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山有自领。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冷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平日下昼繁华喧闹的商业区，入夜之后行人寥寥可数，就在一条长楼梯顶的转角位置，有一间开住灯光极暗的小酒吧。这间店铺没有名的，座位只有一个，只是在星期四晚十一点才会营业的，而且只有感情丰富的女人才能够察觉到这间酒吧的存在。客人走到入店里面，亲切的老板娘都会送她一杯橙香味的 welcome drink， 只要饮一啖，客人就会敞开心扉跟老板娘倾诉她的爱情故事。这一杯神秘的橙酒叫做阿贝罗斯布利兹。喝一口爱情剧场，阿贝罗斯布利兹。 个个都叫我离婚，你哋离过婚了咩？讲梗系易噶，离咗婚我就会开心噶啦咩？我同 Kenny 一齐咗十几年啦，佢差唔多占咗我人生嘅一半啦。如果分开系你哋讲到咁容易嘅，我哋一早就完咗啦。由细到大，我都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女仔，个样很普通，身材又普通，读书成绩又普通，连个名字都是很普通，所以很多时我都觉得自己的存在感很低的。细个在学校到大个出来做事，都好像没什么人留意到我这样，加上我性格又比较内向，朋友不算多，会追求我的人就更加少之又少了。 Kenny 是我的大学同学，如果中学那段三个月的 puppy love 都当是我的初恋的话，那 Kenny 就是我人生中第二个男朋友了。 Kenny 不算靓仔，不过都挺高大，把口哄人还好叻添。他追我那阵啊，每日都接我翻学放学，又送花又送小礼物俾我，仲写埋情信添啊！嗰阵时我真系觉得自己好似由台剧里面嗰啲二打六角色变咗做女主角咁噶。 进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天然就只仙女帮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散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 这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 把你的喜欢每一天洗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Kenny 说他喜欢我性格单纯又勤力， 而我就好欣赏 Kenny 是一个好有上进心的人。同佢喺埋一齐嘅头一年，我过得好开心，因为 Kenny 佢真係好识得氹人㗎。不过到咗第二年，我就发现 Kenny 瞒住我喺出面识其他女仔啦。后嚟 Kenny 知我知道佢嘅嘢，又同我道歉。佢话佢只不过係贪玩，对我先係认真㗎。佢亦都答应承我话以后佢会乖，唔会再喺出面撩女仔。於是我就原谅咗佢啦。两年后我哋仲结埋婚添。之后我哋就计划过三年二人世界呢就会生小朋友。有一晚 ,Kenny 话佢出去同朋友飲嘢，飲到好夜都未返，我又瞓唔着喎。咁我就 send message 俾佢啦。send 咗好多次佢又冇睇又冇复。咁我就心血来潮，打开佢个电脑諗住 check 下佢啲嘢啦。原来潘朵拉盒子真係唔可以亂咁打开㗎。我喺佢个电脑嗰度见到佢啲 WhatsApp 嘅对话。佢起码同四五个女仔有关系呀。唔係普通撩女仔嗰隻呀，真係有肉体关系呀。仲俾我发现到原来之前佢话跟公司出 trip， 其实係同咗其他女人去旅行。我睇到嗰啲情欲对话，睇到佢哋嗰啲相，我个心跳得好快，我个头好兴，好似发烧咁啊！嗰种感觉我一世都会记得。我嗰阵时好乱，我好嬲佢呃我，但系我更加嬲自己蠢。我好伤心，因为我觉得佢已经唔爱我，但系我更加伤心嘅系佢当我傻仔咁样蒙在鼓里。我又好惊，我好惊我知道呢一切之后，我就要准备离开一个我好爱嘅人。而我更加惊嘅系，原来我过去嘅呢几年系同一个咁样嘅人喺埋一齐噶，我觉得好恐怖啊！我望住部电脑崩溃咁样喊，我谂唔到我下一步应该点做。于是我就执咗几件衫，去咗我死党 Emily 屋企。 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你的悠然值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交涉，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你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 Emily 听到我讲之后，佢梗系叫我离开 Kenny 啦。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了。何况他已经不止一次了，这个男人已经不再可信。但是 Kenny 做了很多事去挽留我，甚至他主动在自己的电话那里装了一个程式告诉我知道他的行踪。他说这样做是希望我以后都可以放心，他去到哪里我都知道他没得再骗我。他求我给多次机会他。虽然那次是我成世人觉得最心痛最受打击的一次，但是都没有令到我有勇气作出改变。我在想，我以往以为的幸福已经破灭了。如果我离埋婚，那就连我对未来的憧憬都一下子没埋。我真的没想过自己有可能会做失婚妇人，我亦都没信心我这么平凡的女仔之后可以遇到一个更加好的男人。所以我又原谅了 Kenny。 当然啦，一个这么大的伤口没可能说好翻就即刻好翻。起初我都仲系好嬲佢，甚至好憎佢。我一见到佢个样子，我就谂翻起佢对住我擘大眼讲大话嘅样子，我又幻想佢喺出面同其他女人开心嘅画面。虽然我哋冇离到婚，但系我起码都有三四个月对佢不瞅不睬。差唔多用咗一年时间，我哋先回复翻比较正常嘅夫妻关系。 So much， 你走了。 论多苦都值得。说好的你怎么忘记了？ 事隔了两年，我们有了 BB。 BB 出了世之后， Kenny 个人真的定性了，成熟了，他亦都好锡个女。好多时一放工就即刻返嚟陪个女玩，同佢冲凉。阿女出咗世之后，我同 Kenny 嘅关系亦都有好咗。当我以为一切都雨过天青嘅时候，有一晚我喺 Facebook 嘅 inbox 嗰度收到一个匿名 account send 咗几幅相俾我。係一个女人同 Kenny 嘅床照。下面仲写住一句，我哋仲一齐紧啊。四年前我冇选择到离婚，而家小朋友都有埋啦。我系咪应该带埋个女走呢？咁样做对我同个女又系咪好事呢？定系真系好似以前啲女人咁，既然个老公识得翻屋企，就只眼开只眼闭就算啦。我一个咁普通咁平凡嘅女仔，其实我只系想要一段好简单专一嘅爱情嘅啫。点解都系咁难嘅？如果你系我，你而家会点拣啊？ 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當完成大約80萬個檢測之後，相信當中涉及分布全港18區的市民已經可以提供可靠數字，估算社區有多少隱形患者。他強調，收集數據對將來很重要，形容是對冬季的疫情準備是一個演習，屆時可以找出最早的隱性傳播病例，就算出現大爆發，相信規模都會較6月份的爆發更少。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三年前恐嚇《東方日報》一名記者，被控刑事恐嚇，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黎智英聞判之後離開法院時並沒有回應提問。裁判官表示，案中事主《東方日報》記者 X 並非誠實可靠證人，作供時又不正面回應提問。裁判官又提到，事發當日《東方日報》所拍攝的片段中並沒有事主所指黎智英說我實找人搞你的說法，事主只是聽到搞你的說法，認為搞字有很多意思，而事主當時以微笑回應，認為若果被人恐嚇，不應該有相關反應。裁判官提到，要令被告定罪，要達到事發時的威脅，令對方受到傷害，以及有警告對方的意圖，但兩點都不能夠成立，因此判被告無罪。日本當局表示，一名日本僑民在香港被拘留之後獲准保釋，日方正是加緊核實情況。共同社報導，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向記者表示，這名日僑在剛過去的星期日在香港被當局拘留，翌日獲得保釋。菅義偉說，接到報告表示，正是透過日本駐港總領館核實拘留理由和有關人士的身份。不過，據總領館表示，香港警方說未確認此人擁有日本國籍。報道引述事主朋友透露，事主是男性，在香港出世，在京都居住之後 回香港，持日本媒體的記者證，採訪針對政府的抗議遊行等。據報事主向朋友自稱是香港和日本混血，沒有日本國籍。警方落案起訴一名14歲少年一項暴動罪和一項有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罪。去年10月4日在元朗有示威者聚集，一名便衣警員在元朗開了一發實彈槍，射中該名少年的大腿。案件下星期二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去年10月4日夜晚9點多，元朗大馬路有示威者聚集，反對禁止蒙面規例示威。一名便衣警員由私家車步出，和示威者爭執，之後被人圍毆。混亂中，該名便衣警員開了一發實彈槍，一名14歲少年左邊大髀中槍，送往屯門醫院接受手術治療。其後有人向該名便衣警員投擲汽油彈，他頭破血流，衣服被燒著，走避時手槍和子彈彈夾跌在地上，有人上前懷疑企圖搶槍，警員奪回手槍，但是遺下子彈彈夾，他致電要求增援時再度被掟汽油彈，腳部一度著火。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8474點，跌6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76點，跌10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6.14，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0.315， 人民幣 6.85， 英磅對美元 1.327， 歐元對美元 1.183， 澳元對美元 0.72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72。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924.54 美元，賣出 1925.5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下昼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敏感时刻， 朋友圈， 摩莉。敏感时刻， 朋友圈， 朋友圈， 摩莉。 摩莉。 哇，好紧张啊！ 全部录晒噶啦，头先。今日嘅朋友圈请嚟嘅咧，就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好朋友到点咧？就系、是、我成日都周围同一啲陌生人讲话，我真系好憎佢，而且佢真系好乞人憎。佢叫阿科骆振伟。喂 喂，你好啊，彭莫莉。 喂，你做翻头先嗰个，哎呀，紧张。 哇，好紧张啊！可以同彭咏仪一起做节目， 呢个先系你真性情嚟噶。 哎呀，死啦，点算啊？ 好鬼核突， 真系好想讲咧。 咩啊？ 你嗱，我首先要同即系所有听众讲翻声先，即系彭咏仪咧，系真系嗰一日咧，佢 message 咗，喂。有人咧幫你聯絡緊做訪問啊！我同佢講咗，我真係好憎樂振偉佢人，真係好人憎啊！但係你要幫下佢啊，知唔知啊？我係佢好朋友嚟噶，我心諗如果人哋唔知道我同你嘅交情，人哋真係以為我好乞人憎咧，咁啊死啦！但係咧，我係知道你個人咧係咁樣講嘢嘅，但係我真係好擔心啲人會誤會，我樂振偉真係好乞人憎啊！ 嗱，其實咧係咪乞人憎咧？即係就算我唔講咧，你個樣都掛曬喺面度。 关你咩事啫？个样冇得改变嘅， 系啦，啲人就会觉得哇，骆振伟个样真系好乞人憎。 咩事啫？你依家打嚟访问，又同我倾偈，嗱又话我个样咧乞人憎，你想点啊？ 其实我识咗阿科咧，真系好多年噶啦，十几年噶啦。但系我认识嘅阿科咧，系一个真系好真性情嘅人嚟嘅。佢真性情到咧，有阵时系真系某程度上，可能佢唔系咁中意你嘅话咧，即系佢中意你嘅话，佢真系对你好好嘅。佢同你倾偈。讲好多真心说话，同埋佢会邀引你，佢越邀引你得多咧，就证明佢真系同你仲即系最好嘅朋友或者好好朋友。但系、 你真系了解我啦，真系系啊！但系咁，但系我成日讲嗰啲真心说话，你都唔听嘅，你都唔改嘅。 咁又系啊，因为你嘅真心说话，我哋都要衡量一下，究竟系真系有冇用啊？冇用咪唔改 咯。OK， 喂，转数系咪快咗啊？而家 睇下点睇啦。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识咗阿科十几年啦。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虽然佢乞人憎，但系佢真系一个 再系咁讲啦。我已经好努力洗底噶啦，大哥啊，但系咁啦，十几年啦，都仲未洗得甩。你依家又帮我重新建立。呢个黑人 憎 嘅 有乜意义咧？但系佢真系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都未听完我讲，但系我讲咗两三次，但系啦，即系不过佢真系好努力嘅，嗰种嘅努力系真系会令人感动，因为佢会为咗做佢自己嘅梦想，或者佢希望可以完成佢自己心愿咧，佢系会好努力嘅，努力到咧等咗十年啦，终于都推出嘅一个，恭喜你， 多谢你， 呢个真心嘅。 是我都真心多谢你的。 是听到的时候我是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哦，骆振科出歌了竟然。 真的这个竟然是用得很好的。因为对我来讲整个经历都是好啊，竟然真的帮我做这样，其实我都是差不多感觉了。 喂，但我想说了，等十年了，是突然间有人就忽发奇想说、你现在做那个音乐节目的时候，是有人看中你就喂，不如俾佢入去试下，定系你自己争取嘅咧？ 其实成个过程咧系有趣嘅，因为即系因为呢一个节目啦，呢个音乐节目咁啊，多咗人去认识，咁然后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评语啦，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哦呢个人唱得几好，有啲人会觉得啊呢个人唱得争啲啊争啲，咁好多唔同嘅评语，咁我亦都系觉得哦，咁我都要努力去进步，因为对于我嚟讲，其实虽然我系用玩新手。 去个身份入行啦。咁、但系其实我歌唱嘅经历，我谂你都知嘅，其实有几多啊？即系讲真系咪？咁所以其实做呢个节目对我嚟讲，其实好大压力嘅。因为首先就系我要用我最心爱嘅一个梦想，又或者我当初入行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系做歌手。再重新踏上呢一个我其实好陌生嘅舞台。咁所以嗰一刻对我嚟讲好大压力啦。咁然后出到街，哦，其实反应又真系好话参半啦。都所讲。咁然后直到之后咁监制有一次同我倾，我喂，其实你都系争首歌啫咁。咁我就喺度谂啊。如果有就好啦，因为其实我喺网络上亦都睇到好多人嘅评语，就阿科成日都扮人哋个腔口唱歌。 系啊，你知唔知我妈最记得你系咩啊？ 系咩啊？ 你同林义文咧，咪去外地旅行嘅。 哦， 我妈好中意睇嘅，成日同我讲，佢之前唔知道我识你嘅。 系， 佢同我讲，佢话哇，嗰个咧同林义文一起去旅行嗰个咧，我好中意睇佢噶，佢成日扮人唱歌，好好笑噶。跟住之后咧，我一望嘅时候咧，我呢个好黑人憎嗰、那个。 又你连阿妈都咁讲，你真系冇人性噶你啊， 不过的而且确，我想讲嘅就系你扮人扮到咧，啲人真系会唔知道原来骆振科系识唱歌。 系，我自己都知嘅，即其实。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放低唱歌嘛，即是真心的。咁然后我亦 就发现原来扮人唱歌又走一条嘅血路， 扮人唱歌是氹到人开心啊， 系， 即是真的，即我自己很少在幕前里面无啦啦扮唱歌，因为我亦都怕冒犯咗俾我扮嗰个歌手 原唱者， 因为其实咩 原唱者， 原唱者咯。咁对于我嚟讲。我通常扮呢我都是为了氹人开心。咁所以你阿妈睇嗰个旅游节目就係、其中有扮周华健啦。咁係扮到过火。咁观众睇得好开心。而我亦都要同周华健先生讲声唔好意思，我係纯粹为咗即係搞笑你去模仿。咁但係对于我嚟讲就係因为我嗰时做緊主持嘛。咁我会諗嘅就係我要用尽所有方法去氹观众开心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嘅伎俩，咁点解唔攞出嚟玩呢？咁我都系要试噶，咁不如就试下啦，咁咁然后就得到你阿妈嘅呢啲记忆咯，我记得嗰个靓仔啊，好中意扮唱歌。 喂，不如咁啦，即系作为一个听众，可能今日先认识啊，究竟骆振科系边个咧？点解关旅游节目事，又关音乐歌，即系嗰个音乐节目事咧？不如你而家示范一次俾大家睇，你扮人嘅时候系点啊？扮几句啊？几句啫？ 喂呀！你真的要这样 咩？横掂阵间播你首歌，话俾人哋听，原来骆振科系识唱歌。 OK， 好，咁你周华健同刘德华，你拣边个？ 周华健啦。 好啦。 啊，冇刘德华。 好啦，咁我嚟噶咯。 好啊。 等我谂下，唱边首歌好咧？ 冇所谓。最好就刘德华嘅歌，周华健嘅腔啦。 喂呀，仲嗱，唔好挑战我，我已经练过好多次啦。 我知啊。 我唱先，嚟准备一。二三，回头便是我心只有你，回头路斜，爱却在原地，平凡日子令我一再都回味，想你，思想你，彭永仪，心事。有你， 啲人以为啲人以为刘德华上咗嚟我访问，佢阿科系啦，所以就系因为你扮人，所以就令到好多观众都认识你啦。但系我就想讲一样嘢，就系我有少少都有啲唔开心或者戥你唔抵嘅，就系、因为其实咧，我认识阿科嘅时候，头先我十几年前，阿科又做过 DJ 啦，其实佢又参加过新秀啦。要攞奖添嘅，即系其实音乐上面或者唱歌其实系有肯定嘅，但系好多人就只会知道阿科系做戏咯，或者阿科系主持咯咁样，或者甚至乎而家就哦突然间个音乐节目竟然有佢份嘅，原来佢识唱歌咁样。你中间呢段时间里面隔咗咁耐啦，其实你有冇灰心或者有唔开心咧？ 其实又真系冇嘅，因为即系讲真的，我当初系以歌手身份入行啊，咁你最初认识我，其实我仲未玩新手添啦， 系啊， 即系讲真的，嗰阵时我系即系玩电台， 系啊， 咁对于我嚟讲就系、其实系电台启发咗我，就系、我好中意表演呢样嘢咯，咁而去到嗰阵时玩天power， 咁然後有諗過亦都哦，不如加入香港電台做 DJ 啦，有掉過一啲 demo 添㗎。嗰陣時我記得同你哋都有傾嘅。 係。 咁但係我又冇乜機會喎、啊。咁然後就即係諗下，我不如試下用唱歌去入行啦。 嗯。 咁然後仲唱歌身份，咁但係跟住入咗唱片公司又冇機會。咁嗰陣時亦都真係自己太年輕啦。 嗯。 即係冇辦法，即係唔係好識做人啦。咁同埋唱歌真係唔夠叻，即係好真心。我唔係話自己呢家好叻。只不過係嗰陣時係比呢家更差咯，咁、 嗯、 一路都冇機會，咁 你都幾謙虛嘅喎， 唔係係真心噶嘛， 攞曬獎嘅喎你， 攞獎就一個遊戲嚟嘅啫，即係所有比賽都係一個遊戲嚟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是、對到我加入咗去另外一個電視台去做主持嘅時候，其實我嗰段時間係成爭唱歌啲，即係好真心。 點解咧嗰段時間？ 咁因為我當初入行係最想做歌手嘛，咁、但我係因為自己唱歌唔夠叻而冇機會喎，咁、即係對於我嚟講嗰條刺好大啊，即係我唔想再接觸呢樣嘢，令到我好傷心咯，咁、所以嗰段時間其實係真係好少唱歌，我淨有啲討厭，咁、所以我就即係花曬所有嘅精力時間就去研究點樣去做一個電視嘅主持啊，咁、嗰段時間係真係睇好多綜藝節目或者去。去學習好多，即係台灣嘅又有，外國嘅又有，咁所以有時我成日講啲笑話係好鬼乞人憎㗎，即係成日串人串到好盡咯。因為我可能睇好多外國節目，佢哋有啲叫做即係 comedian 嘅文化，即係一啲棟篤笑嘅人咧，講嘢真係好鬼過分。但我又好鬼中意嗰個 style， 然後我又去嘗試啊，可唔可以將呢樣嘢擺喺香港用咧？咁有一段時間就不停去即係。又錯又去學習咁樣咯，咁、但係嗰段時間，你問我有冇後悔或者即係灰心，我係冇，因為對於我嚟講就係、是、當我放低咗歌手嘅身份嘅時候，其實我知道我自己最中意嗰樣嘢表演啊嘛，咁唱歌係其中一個途徑，去令到我可以站喺個台上面表演，咁、然後做主持就係去為觀眾帶嚟一啲娛樂，其實都係一個表演，然後去到做戲，即係我都係呢幾年開始拍多啲劇啦，其實。一样咯，即系点解我都会想做一个演员，就系、是、其实都系表演嘅一种。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呢三样嘢我都系好想做到好好嘅水平。对于我嚟讲，就系、是、作为一个表演者应该有嘅态度咯。咁我只能够尽力去学习或者尽力去磨练咯。咁对于我嚟讲，呢家我都仲系学习紧，学习紧咯。咁所以呢样嘢对于我嚟讲，有冇后悔？绝对冇，因为我企喺超级个台，即系。企喺音樂節目裏面嘅第一次，我都記得啲人同我講，我好緊張。咁然後啲人都話，其實睇落去唔覺咯。咁但係點解會睇落去唔覺？因為我做咗好多主持節目，我個人都定啲啦。即係就算幾驚都好，我識扮鎮定咯。咁其實即係好多經驗係真係呢十年裏面儲翻嚟。咁冇呢十年嘅經歷嘅我，你可能當初俾個機會我喺以前嘅唱片公司企喺個台上面唱歌，可能我走曬音添咧。可能我太大壓力根本就 handle 唔到。咁所以十年之後先有呢個機會可以企喺個舞台度唱下歌，其實對我嚟講絕對唔似，我亦都好感恩。 大家可以咧即係上翻網咧抄翻一個2007年啊英皇新秀嘅金米大獎。 喂啊！ 大家到时就可以睇到咧，即系罗振富 听我新歌， 一阵间会播嘛，大家一阵间就会睇到佢究竟几唔镇定，但系就完全真系 feel 唔到。不过我好想讲一样嘢就系、是，我认识阿科咁耐咧，佢绝对真系一个敬业熬业嘅人，佢会因为嗰个职业而好努力去想去学习做到最好为止。因为其实我同佢有， 因为当年其实我同你一齐做节目嘅时候，我都阿谀奉承你嘅， 走啊你， 我努力嘅态度 绝对冇咯。 有咁快嘅， 有嘅话唔系走啦你，有嘅话我就绝对唔会周围同人哋讲你一个黑人憎嘅人。 但我肯定彭永仪系帮唔到你上位 啦，好明显就系啦。如果唔系我点会到而家做咗咁耐都系个漩涡 potato 啊？ 我唔俾你咁讲，彭永仪。 但我想话啦，到你十年之后你先有呢一首歌，又唔同你 live 噶咯，你算系第一次入去录音室系咪？ 都叫系第一次，即系唱自己嘅歌入录音室咯。即系之前有同朋友玩嘅时候，可能有入过下啦。咁但系即系真系要入到录音室入边啦，然后企喺出边嗰个系租衣厅， 对我嚟讲就系第一次咯。 系 咁，所以即系个经历系有唔同嘅，即系同埋呢首歌系属于自己啊嘛，即系系个感觉好唔同嘅，好似发紧梦咁啊。咁嗰一刻我就觉得，哦，诶，录完第一次咯，跟住录完第一次，周瑜哥话，啊，得噶啦，掂噶啦，咁 哇，你一剔过啊，即系周瑜听咁睇得起你啊？ 唔系，周瑜都系一个好信任我嘅监制嚟。 但系信任还信任，你做唔做到另一回事。 唔系，咁周瑜哥都同，即系点解我会揾周瑜去同我一齐做跳呢首歌咧？就系咁，佢同我成日睇超级里面合作啦，即系音乐节目里面，咁佢一定知道我几多斤量啦。其实佢系听得最多，佢系 Benita 系咪先？系，即系佢知你有几多斤量，所以就知道你踢过，定系佢就知道哦，你都系咁啦，所以一踢就走。 我觉得后者居多 嘅， 再做咧就冇噶啦，阿波，你都系咁上下啦。 你唱咁多次都系嘥嗰个录音室钱嘅咋，算啦。 系啦，讲真嗱，三个钟就平啲咯，再录多个 section 咁啊啊！ 系啊， 借钱就贵啲啊，无谓噶，唔系，即系周仪系真系。其实我哋最后系录咗两次， 系， 因为我首歌其实系录过一次之后咧，我哋重新再嚟过，即系我哋直情系觉得第一个 version 唔好，然后我哋重新再嚟过，咁所以其实呢首歌到最后系录咗两次音咯，咁但系两次嘅 version 里面都系一 take 过嘅，即系用一个 session 里面录晒咯。 嗱，我成日觉得咧，即系虽然即系再一次讲啦，佢系黑人憎嘅，即系我讲下课，但系 喂啊，你自己听翻。呢、這、一個 set 裏面，你講咗 十次到咯，十次到。Okay, 不過咧，阿科咧係雖然有黑仔啦，但黑仔得嚟其實佢好有人緣嘅，因為咧好多人都真係會俾機會或者都會係錫阿科成十年裏面啦，有好多導演錫你啦，信任你啦，會俾好多機會你啦。咁音樂上面亦都有好多一啲製作人俾機會你。你啱啱都講中意聽，咁跟住啦，其實你拍電影或者拍劇都係嘅，其中一个咧，我好想问你个问题。趁问大人唔喺度，我想问一下，你觉得问大人个人点咧？ 哇！唔系，我都要多谢问大人嘅，因为我啱啱即系拍完一套我公司嘅剧啦，亦都系问大人负责即系编剧啦。咁其实我好记得就系第一次见到问大人嘅时候咧，我系用翻上超级台上面表演嗰种方法啦。 系，即系就喺度撩人啦。 唔系，扮 周 华 健撩人啦。 唔系，我真系扮镇定，因为其实你问我问大人、哦，问大人、哦， 你而家即系话问大人好恶啦？ 唔系，系因为即系问大人系一个即系我绝对认识嘅人物，然后我要同佢一齐嗰一次第一次见面嘅时候系倾一个角色。喂，睇完剧本你嘅谂法系点啊？咁，其实我又系出绝招就系、是。扮镇定先，唔好俾佢觉得我其实即系可能好紧张或者点样。咁、当然我亦都做咗好多功课啦，即系我谂晒我对于呢个角色嘅了解，或者呢一个背景系点，然后我有一啲嘢系我好坚持嘅，而我觉得系有原因地去坚持嘅。咁我亦都同问大人分享咗。咁我谂我最 concern 嘅就系、是究竟问大人佢对于我讲嘅嘢，佢觉得系。即系天真烂漫小 B B 讲嘅说话， 你真系觉得你自己俾人感觉系天真烂漫，定系问大人都好似中意听咁，觉得算啦，阿科你都系咁噶啦，倾完你好走啦，咁咧 我唔知啦，我唔理啦，我亦都好想亲口问阿敏大人，咁所以即系譬如讲真，对住敏大人，同佢第一次会面，如果佢对我印象唔好，其实我真系绝对唔会惊讶咯，咁但系我只能够做翻我。即是本人我可以做到的专业态度的啫，咁我亦都唔会刻意扮善良啊，那个亦都唔系我真性情嚟嘅，即系我亦都要将我都要信任对方，就系、是、会接受我系一个专业嘅表演者，就系同佢一齐沟通啫。咁我亦都当然我系一个即系私底下我自问我系一个好谦虚嘅人嚟嘅，咁可能我有时把口系比较嘴嚼嚼嘅，咁、但系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系好勤力嘅。咁我就做好晒所有功课嘛，然后同敏大人直接倾。咁敏大人都好好嘅，即系佢都同我讲翻好多佢嘅谂法，或者佢有赞同我嘅地方，有唔认同我嘅地方，都会同我倾咯。咁然后佢会花时间去同我倾，其实我已经觉得好感恩。 咁敏大人不嬲都系一个好嘅，好大爱嘅妈妈嚟嘅，佢好锡所有嘅后辈同埋一啲嘅新人嘅，好肯。 肯俾機會，因為佢成日都私底下同我講，佢就話其實如果大家都唔俾啲機會新人，香港真係冇明星冇歌手㗎啦。佢成日都咁樣同我講嘅。咁但係啦，我想問一下啦，我都知道你而家同阿佢嘅女女啦變成咗好朋友啦。咁而家你會覺得如果俾你揀啊，你會覺得敏達人好啲定佢嘅女女好啲啊？ 喂，你讲真，你呢啲 嗱，你谂下，你谂下， 不停咁同我讲，即系当我好朋友。 你一系得罪敏达，一系得罪你个好朋友，你自己谂。 拣嚟嘅，乜嘢咁？你都知道我答案会系两个都好噶啦， 所以一定要拣一个咯。一定要拣一个咯。唔系我呢个主持咧喺你度学翻嚟嘅，你话要腰软啲同埋绝密啲啊嘛，你教我嘅。 嗱，如果你问我， 啊、 真系要我答嘅， 嗯。 我一定是答他女女啦，因为敏大人都相信未来才是力量嘛、 嗯、 他女女绝对是一个未来的力量啦，答得好不好、啊、 我答得好好、啊、你简直就可以拿些港姐佳丽那些呢但我想说呢就是呢这个节目就是完啦，是时候要听你首歌啦，但是同一时间呢我想告诉你，其实敏大人听到你说话 真的 是啊，他会剪他会剪走晒你拍嗰啲剧， 即系佢依家听紧啊！喂，温敏大人啊，我想讲咧，你个女兒真系好中意饮某种汽水。 敏大人有冇嘢回答佢啊？ 我真系好想讲，成个剧组都知道喎，知点解？ 敏大人有冇嘢回答佢啊？Hello 阿科， 继续努力啊！ 系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就听阿科嘅新歌啦，《成熟不了》咁啊，希望之后咧落嚟仲有更加多唔同。你的作品出现俾大家听到，好唔好？ 多谢 ，thank you 晒你，继续加油，拜拜。 Thank you， 拜拜。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完美好年华，誓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太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波。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这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个，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率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 重申一次，佢系超级黑人憎嘅骆振峰。 其实佢同你做得晒个访问，佢人品都几好啊。 吓、啊，你唔系应该帮我嘅咩？跳嗰边嘅咩？你扭太，拜拜， 大家安好啲，拜拜。